生词二。 一，雨。二，伞。三，台风。四，药。五，夏天。六，诗。七，讨厌。八，新闻。九，更。十，大家。十一，小心。十二，可怕。十三，停。十四，下雨。十五，这次。十六，上次。十七，慢走。